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龙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阿银复活后，一家四口过了几天其乐融融的小日子。三天过去，阿银的身体没有出现任何问题。在他的催促下，一家人终于决定离开落日森林，前往昊天宗。落日森林毗邻天斗城，距离昊天宗也并不远。为了帮助父亲早日恢复手脚，虽然路过天斗城，但唐三并没有回去，一家四口直奔昊天宗而去。昊天宗长老堂五位长老提出的三个要求，唐三已经都达到了。同时，那里还有在铸造唐门最强击溃类暗器的楼高。当初唐三将神将楼高和大量珍贵金属送到昊天宗时，将炸药的配方也留在了那里。他早就做过实验，炸药在这个世界完全能够配出来。因此，神将楼高不只是要制作暴雨梨花针，同时也要制作唐门最强大的暗器——佛怒唐镰。这是唐三前世倾力研究的恐怖武器。相对来说，制造佛怒唐镰的工艺比制造暴雨梨花针更难，因为炸药的调配以及本体的铸造都非常困难。但是唐三毕竟有过制造佛怒唐镰的经验，因此他留给楼高的图纸就要准确得多，精确到了每一个细节。所以从楼高的角度来看，反而制造暴雨梨花针还要困难一些。五年的时间过去，唐三也不敢肯定现在楼高是否能制造出这两件绝世暗器，但想来有大伯的辅助，锻造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昊天宗位于天斗城以东300里外，远远的，唐三一家四口已经看到了那小山村中升起的烟。唐昊当初虽然给了唐三这里的地图，可那地图其实是唐三的姑姑唐月华给他的，他自己并没有来过这里。眼看着眼前这破落的小山村，唐昊的眼神中明显闪过一道冷光。 啊，曾几何时，昊天宗还是天下第一宗门，此时却落得如此下场，甚至要用这么一个破落的山村作为外面的门户。 作为昊天宗曾经最强的封号斗罗，唐昊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。不过他握紧的左拳却被一双柔软的手抓住了。唐昊扭头看去，只见妻子正在温柔地注视自己。 别想太多了，你们父子俩既然回来了，昊天宗一定会重现辉煌。 放心吧，我没事，只是离开了宗门这么多年，终于回来，心中有些怅然。 爸，昊天宗要是不肯容纳我们，等拿回您的魂骨，我们走就是了。 住口！小三，你要记住，不论宗门对我们如何，我们都是宗门中的一份子。我们用的武魂都是宗门传承的昊天锤，不论何时，你都是昊天宗的子弟。 是，如果一切顺利也罢了，要是宗门那些长老们胆敢对爸爸不利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 正在这时，唐三突然看到了母亲看来的目光，在母亲眼眸中他看到了支持之色。唐昊为了回报宗门之恩，自断两只，昊天宗多年以来甚至从未给过唐昊任何支持，这让阿银不仅是对昊天宗没好感，甚至还带着强烈的憎恶，所以他自然是支持儿子的。有了母亲的支持，唐三顿时宽心了。不论父亲对宗门的感情如何执着，母亲在父亲心里的地位肯定是更高的，到了关键时刻，母亲的话一定会起到关键作用。说话间，他们已经来到了村口。村落前，几名村夫顿时看到了他们的存在。虽然唐三曾经来过，但这村子里只是昊天宗外围弟子，见过他的人并不多。眼看四人走来，顿时有人上前来拦住他们。 年轻人，快离开这里，我们这儿不欢迎外来者。 连话都和上次一样，一点创意都没有。 一边说着，他直接释放出自己的昊天锤，黑光尚未出现，宛如乌云盖顶一般的压力已经从唐三左手处澎湃而出。现在的昊天锤可不是当初那没有魂环的昊天锤了，巨大的锤身看上去比黝黑的海神三叉戟还要威猛几分，锤头体积足足比以前增大了一倍，锤柄长度也延伸到了近两米。现在的昊天锤再不是铸造锤的模样，而是一柄货真价实的战锤。黑色的锤身上暗金纹路流转，尤其是铭刻的杀神领域，还带给他一层血色光晕，霸气中隐含着强横的杀气，如同实质一般扩散开来。一红两黑，三个魂环整齐地排列在昊天锤上，光芒内蕴，但却充满了无形的压迫力。那几名拦在前方的村民同时脸色大变，忙不迭地后退，一直退到村口处才勉强站稳。注视着唐三手中的昊天锤，他们惊骇不已。 这是昊天锤， 他是谁啊？ 速去宗门禀报，就说唐昊唐三父子携眷属归来。 啊，你是，快去禀报。 是是。 几名村民对望一眼，赶忙朝村子跑去。此时唐昊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，眉头紧皱，阿银则一脸淡然地站在他身边，挽着他的臂，不时看看儿子。每当他看到自己那高大英俊的儿子时，眼中就不禁流露出满足的笑容。得子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昊天宗在这前哨小村中总会留有宗门弟子的。那些村民因为太过于吃惊唐三手中的昊天锤，甚至都已经忘了要引他们先入村。时间不长，一个人已经在村民的簇拥下走了出来。这人穿着熟悉的灰衣装束，倒是熟人。当初唐三第一次来昊天宗的时候，就是他与唐龙一起来迎接的自己。唐三还记得，这名年纪比自己要大上几岁的三代弟子名叫唐玉。唐玉看到唐三，明显松了一口气。 真是你啊，我还以为那些外门弟子唬我呢。唐三，欢迎回来。怎么，我刚听他们说，二叔也跟你一起回来了？ 我父在此。 唐三眼神一暗，唐玉分明看到了父亲，只不过却并没有认出身体残缺的父亲，这不禁令他心中对昊天宗的怨气更增几分。唐玉立刻就感受到了唐三眼神的变化，目光一转，已经落在唐昊身上。尽管他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，但当他看到唐昊单臂独腿时，还是忍不住流露出了一丝吃惊之色。不过他也算聪明，很快反应过来，赶忙上前两步躬身行礼。 晚辈唐玉，见过二叔。 无需多礼，宗门罪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不算是昊天宗人了。 其实唐昊在昊天宗二代弟子中并不是排名老二的，只不过他与唐啸兄弟二人是上代宗主的嫡子，这才被三代弟子尊称一声二叔。 唐玉大哥，麻烦你带路，我们要上宗门。 兄弟，你上宗门自然是没问题的，只是你也知道，咱们宗门现在封闭，不接待外人，而且二叔的身份现在又敏感，你就不要为难我了。 什么叫外人？我父亲乃是上代宗主之子，封号昊天，这是我母亲与妻子，何来外人？ 这个唐三，这个我实在是做不了主啊。你看这样如何？你先随我上宗门，向宗主和长老们说明情况，然后再请二叔和家眷上山。 这样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走吧。爸，我们也别难为他了，他实在做不了主，我就先和他上山一趟，稍后再下山来接你们。小五，你也在这里等我吧。 好，我在这陪着爸妈。 小五乖巧地点了点头。唐三转身要走，肩膀却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。唐三重新回过头来，只见父亲正目光灼灼地盯视着自己。父子目光对视，那一瞬间唐三就知道父亲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意思。 果然知子莫若父啊， 我已经掩饰了，可还是被父亲看了出来。 小三，注意分寸。去吧，我们在这里等你。 唐三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惊讶，虽然父亲在提醒自己，可是他的话语中却分明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含义，并没有完全反对什么。父亲对宗门也是心存不满的，当然也是因为父亲心系宗门，急于回宗门祭拜祖父的原因。向父亲点了下头，唐三这才转身跟随唐玉而去。穿过村子，来到陡峭的山壁前，唐玉招呼唐三一声，腾空而起，在山壁每隔十米的凹陷处借力向山顶拔去。唐三淡然一笑，这一次他可不像上回来时那样循规蹈矩的前行了，身体微微一晃，已经飘荡而起，光影闪烁间已经来到山顶。修为达到90级，突破进封号斗罗境界，他身上的10万年魂骨的技能也被完全的发挥出来。蓝炎黄右腿骨的飞行技能已经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，意念所致，比有翅膀的飞鸟飞行还要迅速。当唐玉攀登到山顶时，已经看到唐三站在那里等他了，不禁揉了揉眼睛，他可是一点也没发现唐三是如何上来的。 我们加快一点速度吧，省得父亲等急了。 唐三向唐玉点了点头，抬手向他肩头抓去。作为昊天宗直系弟子，唐玉自然也有着一身不凡的实力，下意识的身体后缩，就想闪躲开去。可谁知唐三的手掌似乎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似的，唐玉只觉得肩膀一麻，体内自行凝聚魂力竟然已经被限制住了。下一刻已是在惊呼声中如同腾云驾雾一般飞了起来。唐三带着唐玉飞起来，唐玉只觉得凛冽的山风不断从自己身边掠过，耳中更是听到阵阵尖啸之声。可奇怪的是，他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寒风吹拂，反而是暖融融的，仿佛沉浸在温水之中，说不出的舒服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